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成码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道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又或者有波踢，嗰日先交，可能蚀咗一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Hello， 第二節的大人在先，回來了，第二節的大人在先，繼續有我們三位一起傾下偈仔。好啦，咁啊，繼續討論呢一個關於 Deep Web 上邊嘅一啲嘢啦。咁啊，頭先咪話有啲片段同大家去 share 嘅，咁啊，轉頭先俾大家睇。OK， 咁講多少少關於 Deep Web 上邊先。嗱，頭先啱啱講過啦，咁啊，大概大家都有個概念話 Deep Web 係一個乜嘢嘅一件事情啦。咁嗰件事情其實喺裏面咧，即係充斥住所有犯罪嘅嘢，你都係喺裏面揾到嘅。咁但係咧，我喺度咧就奉勸大家，千祈唔好亂上 Deep Web 啦。 點解咧？ 點解咧？首先因為咧，裏面除咗係充斥即係哇一個咁黑暗嘅世界啦，黑暗嘅世界裏面自然會有啲變態佬啦，係咪先？呢個第一啦。咁第二係啲乜嘢咧？其實咧喺呢個世界裏面係仲有好多 hacker 嘅喺呢個 Deep Web 裏面。 哦， 當你 上高一層次嘅， 絕對係。當你嘗試進入呢個世界的時間咧，其實你是打開了一個危險的門嘅。OK， 因為已經有很多一啲即係叫做實例啦，真係有很多有抱住好奇心的人去嘗試啊喺啲。 其實你講完之後，我都有諗過試下揾啲門路入去嘅。 係㗎，係㗎，有啲人已即係其實我自己都係咁，但係咧，我喺度首先真係要落翻個 tag 先，就係話翻俾大家聽，千祈唔好亂試。點解？因為裡面其實好多 hacker， 同埋講緊呢個世界咧，佢裡面咧即係嗰個 internet 裡面咧，其實係充斥好多一啲。叫病毒啦，簡單啲講就係電腦病毒啦。OK， 當你咧入咗呢個世界嘅時間，其實咧會有一班人，即係總之其實有一班活躍分子咧喺呢一個黑暗嘅網絡世界裏面，好活躍地去做 就會知道你登入咗啦， 絕對會知道。 但佢哋係咪完全冇任何幫助咧？對我哋嘅人生， 對我哋嘅人生幫助啊？ 係咪真係冇咧？完全 反而唔係喎， 係應該都可以。如果你善用到，應該都係一個。有機會可以幫到人的一個網頁， 冇錯，即係一個地方啊嘛，係咪？所以正正就係啦，其實咧。有所謂的陰謀論啊，佢講過話其實 Deep Web 背後最大最大點解會存在咧？點解你政府唔會去冚咗呢啲咁嘅世界咧？你明知喂犯罪變態戀童乜 Q 嘢都有， 實有呢個能力㗎啦，佢哋冚起上嚟㗎嘛。 冇錯啦 ，exactly 點解會咧？就係呢件事情啫嘛，即係佢話背後大佬其實係有人支持㗎啦，或者可能有人隻眼開隻眼閉啦，咁一定係有佢用途係可以做到一啲平衡嘅舉動出嚟嘅。OK， 咁所以咧呢樣嘢我相信講到咁大家都明啦，因為咧其實坊間係有好多一啲即係關於數據又好啦，無論係從數據分析啦。定還是從實例的分析啦，都已經是講好呼之欲出地話，其實政府啊，即係講緊各國的政府，尤其是美國政府啊，係特別係運用呢一個 Deep Web 的世界裏面去攞一啲佢哋要的嘢，就係、是、咁樣。 即係都係有一啲係咯，要平衡噶啦。 要平衡啊！你有冇試過嗱？我又問下你兩位啊，有冇試過你哋可能翻嗱最呢、這個最實在噶啦？回到內地的時間，咁正常你好多網絡上高都 block 曬㗎啦，係咪先？咁你唔可以用到一啲外國嘅軟件啦。咁你去到嘅時間有冇試過嘗試？可能話你打一啲敏感嘅字眼，或者可能你做一啲敏感嘅嘢，可能喺 WeChat 又好，或者啲溝通嘅軟件都好，乜都好啦。跟住你可能會收到個 message 嘅。那個 message 可能是即係純粹淨彈出嚟同你講話你的內容咧就即係比較偏激啦，之如此類嗰啲嘢比較敏感啊咁樣，就建議你唔好再做呢啲咁嘅嘢啦。SMS 嚟嘅、，SMS 嚟嘅，有冇試過收到呢啲 message？ 未試過， 完全未試過。 因為我都少接觸大陸嘅， 少接觸。呢、這、一個咧其實係幾有趣嘅，但我揾唔翻嗰幅圖，因為呢個其實我係早我諗兩年咁上下啦。我上網睇過一幅圖片，嗰幅圖片係咧。你部電話 iPhone 嚟嘅，佢彈咗個 message 出嚟 ，SMS 喎，佢同你講喎，突然之間同你講話，嗱你敏感啦，你 search 到好多敏感嘅嘢啦，你唔好再嚟啦，如果唔係會有相關機構過嚟搞你噶啦，即係個意思大概係咁樣咯。 哦， 咁點解佢會知道先？係啦，點解佢會知道我身處嘅位置或者我做緊啲咩先？ 都唔奇嘅，如果佢真係如果你根本上 你網上世界你很多門路你可以知道你所有的一切， 是的， 我都不覺得奇怪， 不多覺得稀奇，所以呢一樣嘢其實就係印證翻一樣嘢，佢點解會有呢啲技術，或者點解會有呢啲嘢先去揾到你，或者可能去甚至乎攞曬呢啲資訊之類處理咧？其實 Deep Web 或者可能喺呢一個黑暗嘅世界，呢個網絡世界裡面係幫助好大。佢有好多呢啲資訊可以令到政府去做翻一啲相關嘅嘢，所謂嘅平衡翻佢自己嘅嗰個權力或者世界。咁啊有好多呢啲嘢。 個大佬，你而家嗰個網絡Deep Web咧，殺人嗰度，即係怪罪你真係。無法無天嘅咯，其實已經去到 好誇張噶，好誇張噶！ 你要錢，我改你個户口又得，KO 咗你又得，你冇曬資料又得，即係你乜都得個咯。其實講到而家就 係噶，同埋 即係一個人如果又有啲錢，又出得起價，整死另外一個人就唔係一個難事， 絕對唔係一件難事。喺呢個 Deep Web 嘅世界裡面，嗱又講多一樣嘢，喺裡面咧有一個叫做紅色房間嘅嘢嚟嘅，呢個亦都係喺一個即係叫 Deep Web 世界好出名嘅一個 terms，因為呢一樣嘢一講 Deep Web 就會有呢樣嘢噶啦，就會聯想到紅色。房间是什么来的呢？它是有一个即是你当是一个直播的一个 page，在里面它直播的什么呢？有一间房，那间房呢就会有一个即是有一个刽子手，它有个刽子手和有一个被虐者， 是 那个被虐者呢就是呢它老回来的，或者可能是有人落 order 指定要那个人死，跟住呢总之你给得起钱那个即係嗰個機構啦，其實那個刽子手是受助係即同一個機構嘅，咁可能你俾咗錢嗰個機構啦，咁佢就可以指定夾嗰個人過嚟噶啦，夾咗之後，跟住佢就會喺呢一個地方度直播殺人，你甚至乎可以俾錢嗰個機構叫佢去俾一啲。即係叫做相對嘅一啲懲罰俾嗰條友添，即係你可以揀佢點樣死啊！簡單啲講，你俾得起錢嘅話，你可能話哦，我想揾個鋸電鋸鋸死佢嘅， 剝佢皮咁樣， 係啊，或者放佢血嘅都得。嗰、那個地方叫做紅色房間。 哦， 咁呢一個紅色房間其實好喺 Deep Web 世界好出名嘅。佢背後本身個機構係啲乜嘢嚟嘅？最背後其實有好多，即係有好多唔同嘅不法分子啦，同埋有好多啲恐怖分子啦。其中一個咧就係、是。都幾出名的啦，好多人聽過啦 ，ISIS 係啦，伊斯蘭極端分子啦，咁樣點解佢哋會有咁多資金去建國同埋去做嗰啲嘢呢？其實佢個資金來源咪就係其中一大部分， 佢就係其中係刽子手咁樣。 係啊係啊，佢最即係最大部分其實就喺呢度嘅收益咯。咁跟住到當佢哋攞到一定嘅錢，佢哋就可以做到嗰件事啦。而嗰段時間有啲黑客其實睇唔過眼嘅，即係覺得佢哋哇太猖狂，跟住咧就喺網絡上高制裁佢哋，去將佢哋即係 hack 到佢哋嘅收入來源嗰 account。咁嗰陣時佢哋都係用 bitcoins 嘅，即係一個虛擬貨幣啦，將佢裡面嘅錢全部轉走曬，令到佢哋冇錢繼續去發大嚟做。所以有一期佢哋跌咗落嚟，就係咁樣。咁你話會唔會係政府做嘢？咁呢個又有啲陰謀論咁樣講啦，但係有呢啲事件存在嘅。OK， 咁頭先同大家講過，即係分享過話有啲片同大家去分享噶嘛。咁其實其中有一段片係咩呢？你喺一啲網絡世界上邊咧，你唔會揾到呢啲古靈精怪嘅片嘅，但你反而去到呢啲即係叫 Deep Web 嘅世界裏面咧，呢啲片段咧係非常之普遍嘅啫。你可能 click 入去，你會揾到好多一啲完全唔關事，即係你睇唔明嘅嘢嚟噶。 咁但我而家喺網上邊，如果打頭先你講Deep Web 啊呢啲字咧，咁其實會唔會有嘢睇咧？ 你會揾到一啲可能 YouTube 啦 ，YouTube 即係因為有啲 YouTube。 但我又唔可以，可唔可以有一啲叫做係入門嘅教授咁樣咧？ 入門教授即係教你點 樣去入去係啦。 有，梗係有啦。有好多人坊間其實有好多 YouTuber 又好啦，或者可能 KOL 啦，甚至乎有啲係學者啊。即係有啲研究電腦上邊嘅嗰啲學者啊，佢會分析同埋話俾你聽，你係點樣點樣一步一步地去進入呢個世界，就可以睇到或者可能望到嗰啲資訊。 嗱，我講一樣嘢俾大家知啊。咁嗰陣時咧，就即係我聽人講過，咁就話黑客啊，大家都聽黑客啦。咁喺台灣咧，公然有一個黑客嘅組織，係有一個組織啦，即係有一個網站，佢係。擺講明是接受任務嚟嘅，唔係 Deep Web， 係真係正常嗰啲，亦都得到即政府係捉唔到佢嘅，因為其實佢而家講緊係做緊一啲任務啊，係啦，完成幫人解決問題，係啦，而係公開講咗，即係大概收費有幾多至幾多咁樣嘅， 咁誇張啊？ 係台灣 咁誇張， 直係唔係黑暗嘅，就真係擺明嘅， 好猖狂喎咁樣。係 啦，咁佢但係當然咧，你要進入呢個網站成為他哋嘅真係嘅會員嘅時候咧，你係要當然要好多人唔同嘅人去一欄一欄咁樣介紹啦，一重一重唔同嘅認證啦，咁你先係可以去到嗰個位嘅。 好猖狂！ 咁所以其實就 呢啲嘢我知道浮咗面咯。 係。 咁你話頭先嗰啲雞？另外一樣嘢嚟啦，咁所以變咗就即係突然間醒起啊，講句一下啦。 其實有好多嘅，有好多呢啲嘢咧，我哋即係平時你唔為意，或者可能你冇多睇，原來其實係背後有好多呢啲事情發生咯。只不過你冇留意到，或者你唔會諗到啫。個世界其實可以真係好黑暗。咁再加上咧，即係啱啱所講話，你喺嗰啲 deep web 世界裏面，其實有好多一啲奇怪嘅資訊會俾到你嘅，即係可能你突然間上上下嘅時候，佢會彈咗一啲唔關事嘅 message 俾你，叫你刪咗個網站又會啦，恐嚇你又有。甚至乎你可能 click 入去啲短片啦，你会见到啲好奇怪嘅嘢嘅，即系可能有啲奇怪嘅声音、短片或者一啲冇意思嘅行为啊等等嗰啲嘢。 摩斯密码嗰啲嚟 嘅。类似，咁跟住嗰啲其实咧，你话系咪完全冇意思咧？如果对于一啲黑客嚟讲，可能又有意思嘅，即系可能嗰段片佢 背后本身可能藏住一啲密码，而呢啲密码就可能帮到佢去解另外一个话题，跟住拎到佢哋要拎嘅嘢咯。咁但系作为一个普通人嚟讲，你去到呢啲 deep web 嘅世界，你可能睇到嗰啲片咧，你系完全唔觉得咩嚟噶。咁我有一段片俾大家睇睇，呢个就系喺 deep web 世界里面，即系 click 入去一个网站，突然之间弹出嚟嘅 video 系冇意思嘅，但系你会睇完之后觉得哇咁奇怪，同埋有少少打冷震。你可以睇一睇，系啊，第一段片系啦，睇一睇。啊，咁你见到个肥佬喺度喐下喐下咁样黑白，跟住后边又好奇怪咁，那个声音其实好恐怖。佢呢度有个声音咧， 唔系呢个听唔到，系佢哋听到。 O K， 好奇怪。你完全不知道個意思在哪裡，跟住佢有啲聲音咧係好好驚慄嘅。跟住咧，如果你試想像下，你上上下網突然間彈呢啲嘢出嚟，會點？咁係冇嘢喎，可能你會覺得咁奇怪，但係唔知咩嚟嘅。不過可能對於一個黑客嚟講，本身段片背後可能就有啲密碼，或者有啲嘢， 即係唔會跳一次就一個密碼嘅。 唔知啊，我都理解唔到。但係有呢啲 怪精怪，安彩嚟呢個人咁奇怪， 好似你咁啊， 應該睇得穿係咩事？ 我依偵探頭腦冇得解， 連唔連到線？但我真係唔知咩嚟嘅，即係我睇完，即係佢其實有好多呢啲，有好多呢啲嘢啦。咁亦都有一個有一個即係比較出名少少嘅片段嚟嘅。係。咁嗰段片段其實咧就係即係正如啱啱啊 Charlie 你之前講過啦，頭先講過啦，就係話食人嗰方面啊，會唔會搞埋你屋企人啊嗰啲之類處理嗰啲嘢，會唔會有呢啲咧？其實之前有一個 case 啦，就講緊佢哋有啲即係可能嗰個世界即係有啲組織啦， 係 同佢現實裡面有一個人，即係可能係嗰個利益上邊出現咗啲衝突啦，咁跟住個組織就要去處理咗佢啦，要處理咗嗰個人啦。咁佢點樣處理法咧？佢唔係直接去處理嗰條友。他是處理了他的家人，跟住之後夾埋他那個人回嚟，即係基本上令到他家人其實已經全部冇曬啦嘅時間，喺一個絕望的情況底下，再困咗他在一個地方度，然後在那個地方裡面咧點樣做呢？他不是即刻去消滅他或者不是即刻殺咗他噶，佢係可能餓咗佢，餓佢好似唔知八日定九日冇食過嘢，冇飲過水，虛脱的狀態底下，跟住咧喺佢面前就擺咗一啲嘢食俾佢，引佢咯，然後佢。一定要食啦，係咪先？咁跟住嗰段片，其實咧呢一段片喺 Deep Web 世界好出名嘅，又係你一講 Deep Web 講個 case 裏面咧 ，Top 10即刻出現噶啦，係好經典嘅。咁呢段片係啲乜嘢嚟嘅咧？我一陣間再俾你，即係再講故事咁樣講埋俾你聽，但係俾你睇咗嗰段片究竟係乜嘢嚟先 ？OK， 呢段片俾大家睇一睇啊。嗱，片中你所見咧係見到嘅，有後邊有個公仔人啦，行咗出嚟。跟住前面嗰條友打個格仔啦，但佢食嘅食都好開心，好明顯就我啱啱所講啦，餓好耐。 呢個就係嗰個故事。 個故事係啦，你就咁睇，其實你都會覺得好奇怪噶嘛。即係你望到呢段片，你睇到嘅時間，你會唔會覺得好恐怖？即係你會唔會覺得啊咩事咧？或者可能想了解一下究竟發生咩事？ 打咗格仔喎。 打格仔，佢個眼打個格仔。 哦，呢個係一小段嚟嘅。 一小段嚟㗎。是啊，因為佢成段好長，太長，所以截咗一小段俾大家睇睇。 就咁食嘢啫。 係影佢食緊嘢，跟住喺度喊咯。跟住後邊嗰個公仔人行咗出嚟，摸佢個頭。 佢都食緊喊嘅。 係一路食一路喊，跟住另外有個公仔人又行咗出嚟，好似安慰緊佢咁樣。點解佢會喊咧？即係截段片你見到啦。解釋呢段片點解佢會喊緊咧？而段片本身是没有任何 background music， 很空洞的，那两个公仔人走出来之后就是这样的。 他不能打出他们。 哇，我这么多人。 你看完之后呢，你看完之后呢，我不知道那么多网民或者可能朋友仔，你看完之后会不会有什么特别奇怪 的 感觉？ 有都恐怖的。 你觉得恐怖的。 你讲完个故事再看是 有点 恐怖。 是不是？坐下来了。 我你覺得睇完之後有啲咩感覺啊？冇乜特別，唔知故事啊嘛，係、 可能佢個公仔係咯，如果唔知故事、未聽過任何嘢嘅時候咧，就冇乜嘢咯。覺得個公仔幾可愛啊，仲要 反而覺得幾可愛咁樣，係咪？ 個公仔啊 ，OK， 話俾大家聽呢一個即係喺暗網世界裡面咁經典嘅片段。是發生什麼事先啦、啊？咁其實就是我啱啱所講啦。係。頭先嗰個喺度食緊面嘅，即係嗰碗嘢啦，我唔知係面啦嚇。有人講係面，食緊嗰碗嘢嘅嗰個人咧，其實就係得罪咗某一個即係機構啦，某一個即係地下組織啦。係。咁然後咧，嗰、那個地下組織咧就要夾嗰個人翻嚟，跟住咧就殺埋佢屋企人。咁殺咗佢啲屋企人，即係佢屋企人嗰陣時。據講啦，因為呢單嘢其實就好似話係日本嘅，係日本嘅。咁嗰陣時就好似出咗一段新聞定係咩，即係總之好輕描淡寫講嘅啫，唔係成個故事嚟嘅。之後跟住有啲 Deep Web 世界嘅網民啦，佢哋就開始慢慢去搜集資料，左穿右插咁樣揾翻啲相關嘅資訊。 佢哋嗰度啲人去揾嘢， 係啊，跟住就放即係呢度，即係有啲 hacker 咧，咁魔世界好多 hacker 噶嘛，咁咪鬥吃咯，然後攞啲唔同嘅相關資訊啊等等，就攞到呢啲資訊翻嚟，然後就描繪翻成件事情個故事啦。個故事係講緊啲乜嘢咧？就係話呢一個人其實得係罪咗個地下機構啦，個組織啦。跟住之後咧，那個地下組織就開始咧要懟佢啦。咁然後咧，唔係懟佢，係揾咗佢屋企人啦。咁係揾咗佢仔同埋佢老婆，揾咗佢翻嚟之後殺咗佢，然後將佢仔同埋老婆佢哋嘅肉攞嚟整咗一碗面，一碗嘢食。之後咧，佢滴咗嗰條友翻嚟嘅時間咧，禁固咗佢。唔俾佢飲水，唔俾佢食嘢。一段時間之後出到嚟，就係、是、你啱啱頭先睇嗰段片啦、嗯。出到嚟之後，佢係一個極之肚餓嘅情況底下，然後有碗嘢擺喺佢面前係食得嘅，佢又攞嚟食。但係佢係知道嘅，佢係知道嘅，係啊，佢係知道嗰碗面， 嗯、 即係嗰碗嘢食啦，嗰碗嘢食啦，係佢屋企人嚟嘅。 哇！ 因為嗰兩條友，即係嗰個變態嘅嗰兩條友咧。已經講過俾佢聽，嗰陣時其實佢已經係即係嗰個人係個情緒喊曬口嗰啲，但係佢個身體機能話俾佢聽一定要食嘢，因為真係好肚餓。 但其實食完都死㗎啦， 佢食完都要死㗎啦， 係咯， 係啊。咁但係佢變態嘅地方咪就係殺埋佢屋企人之餘，然後仲要整埋嗰啲嘢俾佢自己親自食。你食完咗之後，跟住之後佢喺側邊，你見到佢摸緊佢個頭㗎嘛，安慰佢。話係啊，乖啦，冇事嘅，即係類似呢啲咁樣，即係捅完你一刀之後同你講冇嘢嗰啲，好變態噶。咁呢段片其實咧嗰陣時就流咗出嚟之後咧，跟住好多有揣測啦、有性啦咁樣，其實有好多唔同嘅 version 講過嘅、 嗯。 但係咧，全部嘅 version 咧，大概嘅意思都不外乎講緊話佢屋企人俾人夾咗，跟住佢食緊嘅嗰碗嘢就係佢屋企人嘅肉啦咁、嗯、樣。咁呢啲片段其實喺Deep Web 嘅世界裡面都好普遍嘅。有好多呢一啲變態犯罪，甚至乎係講緊一啲虐待等等嘅一啲片段，充斥喺呢個世界。 好嘅， 好恐怖。咁好啦，呢、這個 case 咧就啱啱頭先講話食人肉啦。OK， 咁另外咧喺呢一個 Deep Web 嘅世界，除咗啱啱我所講變態啦、色情啦等等，其實仲充斥住一啲關於巫術啊、宗教啊，或者可能係一啲奇怪嘅嘢，即係可能同魔鬼撒旦啊，或者可能我哋背後呢個世界裏面我哋唔知嘅，即係光明會啊，或者可能係嗰啲即係有啲叫做唔知咩佢有個 terms 我唔記得咗一啲又係背後嘅組織啦等等，有好多呢啲嘢嘅宗教派別嘅，咁咧。呢段片就聲稱你可能看完之後你會覺得喂造假的啦，會不會可能有些人在度整緊啲嘢，令到他可以做到那件事出嚟咧？咁、但係咧，呢段片其實喺 Deep Web 嘅世界流出嘅，喺 Deep Web 嘅世界流出嘅。咁通常喺 Deep Web 嘅世界流出就通常好少會係即係你喺 YouTube 睇造假嗰啲好少。咁我呢段片係咩嚟嘅咧？就係講緊話有一個巫術嘅派別，佢哋去做一啲儀式出嚟，去召喚魔鬼。 快少少啦。 系三分几钟咯，召唤魔鬼。OK， 咁呢段片就俾大家睇一睇， 望一望啊，各位， 望一望啊。咁前面嘅一个公仔 ，Oh my God，Oh my God，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ude，D 震啫。 震咯，喺度震咯。但係其實你依家你睇得可能比較即係 唔緊要，我間翻再睇多次。 你望下嗰條片咧，你或者你依家你可以去 YouTube， 你去 YouTube search 話 Deep Web， 跟住然後講巫術咁樣咯。咁佢都有相關嘅嘢俾你睇到嘅。咁嗰個咧，即係你見到有個血啊、五芒星嘅陣喺度咧，其實咧佢嗰陣時即係描述就係話咧，佢係召喚緊佢哋嘅 即所謂的魔鬼啦等等，咁然後就將嗰個靈魂轉落去嗰、那個即係佢哋嘅儀式嗰個公仔咁樣。 佢哋做冇片啊？而家嚟緊嚟緊。 我仲有一段啦、 啊。咁、欸、播埋先。 仲有一段啦、 啊。咩事嘅？ 人體實驗。 好。 人體實驗。大家見到前面呢、這、一個即係小朋友啦。即係呢個其實又係啲 奇怪冇意思嘅片段嚟嘅。咁但係有傳話呢一段片段係乜嘢嚟嘅咧？呢段片段就係話係俄羅斯。 是 俄羅斯去做一些關於人體實驗的，跟住然後就 做咩實驗啊？先趴喺度行啫嘛， 喺度行。你見到佢奇形怪狀咁樣，就係試藥啊，同埋即係叫做培養，即係佢講啦嚇，個故事係咁講啦嚇，就話嗰個其實係一個即係叫基因培養出嚟嘅，即係繁殖出嚟嘅一個人，唔係人，即係唔係我哋 生出嚟嘅， 唔係正常生出嚟嘅，佢係培養出嚟嘅一個奇。你當奇人種 啦，呢個都唔奇啊，因為成日都有咧呢啲即係變態嘅組織， 好多啊，好多好多， 又試乜鬼藥啊，呢樣嗰樣， 好多 試咪試咯，係要搞呢啲嘢出嚟，奇奇怪怪。 我唔知佢心諗啲咩咯，可能咁 又有咩商機咧，大佬你整隻咁嘅嘢出嚟係咪先？ 可能佢覺得 有咩商機咧嚇？ 人道少少啩， 即係奇怪啊！ 佢哋可能唔使夾啲人。 咁我哋係唔會明白嘅嗰個世界啲嘢， 好古靈精怪啦。 即係我又點樣講咧？你話我睇下咁樣，我又覺得 OK 嘅。咁會唔會貪玩就入去睇咧？咁可能都有機會嘅，即可能都有機會。咁嗰陣即係，如果係啦，我唔梗係唔會推介你哋啦。咁但係彩嚟有機會你入俾我睇下睇啦。 黐線！ 我又唔用自己啲手機嘅電腦入啦。 我唔想 用就用你 嗰部，消失咗。 或者你公司邊個同事真你用佢嗰部入啦先 啊？係，之前係有啲人咁講嘅。 我等間翻去睇下邊個同事真用 入。啊，邊位曳住啊？就 有乜嘢揾翻佢 啊？ 係啊 ，check 翻就 check 翻嗰位同事。 係啦，如果要電話就問啲物聯物證嘅電話。 電話係冇可能用到 嘅。最近如果有啲朋友仔成日係咁 keep 住問你攞電話，或者可能阿仁哥啲 friend 咧喺身邊話問你攞電話借得頻繁嗰啲，你哋就知道咩事。 知道咩事啦，就關照你嘅 OK。 經過 嗱，其實咧。今天呢阿廉哥呢我都細心聽他講嘢嘅。咁、我呢小弟呢就真係唔舒服，你聽我把聲就知啦，聞到咁樣。咁我隔離嗰位呢無論精神狀態或者健唔健康都係冇乜嘢講嘅。咁所以變咗呢就即係今天呢我都想即係有廉師兄喺度其實好好嘅。佢真係哇我真係一個即係我都未見過我做主持真係好嘆嘅，其實咁啊聽佢講，即係自己啊有咩見教人答兩句爹。咁其實呢佢就即係啲點樣講呢佢係令到我覺得我哋而家咧有第二個方向走緊嘅，咁我覺得你都可以繼續去咁樣做法，係啦，咁我覺得我自己都獲益良多嘅，係啦，聽多樣嘢講多樣嘢咯，譬如我可能見到朋友，我可能又會講下呢一樣嘢咁樣，係啦，其實就即係。我哋呢啲懶鬼咧，或者我啲觀眾都好咧，我諗好多都係懶鬼嚟噶啦，即係飯來張口嘅，又要唔會自己揾嘢嚟睇嘅，係啦，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廉師兄係唔錯嘅，佢嗰、那個嗱當然啦，可能好多道德撚啦就會話，哎呀出面有啦呢樣嗰樣啦咁樣，咁但係就我呢度冇嘛，或者我都未聽過嘛，你話我相信呢個世界上好多我呢種人嘅，係啦，咁所以就唔係咁稀奇 ，OK， 係啦，咁如果同埋咧邊個上到呢啲？忙的時候呢就 PM 我話聲我知，係啦，咁我請你飲茶，你帶我去睇一睇。 用佢嘅手機， 我自己就唔想用你哋嗰部電腦上。 最緊要係佢哋部電腦。 好啦，咁今日咧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各位收睇， 好， 拜拜， 拜拜。